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大家好，我是涛涛。 还没习惯是吧？做 3D 又要介绍自己。 是， 今天涛涛来了一定是有大事儿、啊、哈。黄海波黄海波这个事儿 的确是大事儿、 其实我们之前讨论过，就要不要讲这个题。 是， 然后你知道朱明奇同学他的这个品味很奇特嘛，他通常会觉得这种事儿吧，我们之前还聊过那个， 是什么意思？ 聊过那个谁呀、啊？当时也是那个 薛蛮子 嫖娼的事件， 是吗？ 还有一个之前也是一个文章、 哦， 文章出轨的那 个，这个不是嫖娼吧？ 其实就是 他归类性质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啊、这种娱乐性的人物， 嗯、 就是你家长里短的，就跟人家私生活扯上关系的、 嗯。 其实我们是有所保留。当时黄海波那个事儿出来的时候是五月份吧？ 对， 我记得一刚出来、哦，然后就好多那种。新闻客户端啊，就直接推送出来调查，就已经开始让网友，你是什么支持啊、赞成啊，应该怎么样谴责啊？就人家的这个出轨的对象干嘛的，就让人家去填那种问卷。我一看，我其实特别反感， 特别反感。但其实我觉得网友对于黄海波这件事情，应该算是手下留情很多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相 对 于 文章， 相对于文章来说的话，其实。黄海波的这件事情啊，网友对于他的态度都是比较宽容的， 尤其是男性， 也包括一些女性， 也不见得， 不是尤其 对对，网友们在这两件事情上的一个反应，确实是有两个极端的感觉。 对，在你节目里怎么聊的呀？这个事？ 黄海波首先这件事儿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我去问一些这个媒体的记者们，但正是因为这两个人的在平常这个娱乐记者们或者媒体朋友们口中的口碑呢，也是两个极端， 是吗？ 所以大家 呢谁比较好啊？ 当然是黄海波比较好。黄海波因为这个在。跟媒体接触的时候，大家觉得他这个人都非常好、 哦、 所以在他出了事儿之后呢，大家基本上都把这个你看看那些标题在跟文章所发生那个事情的标题对比起来， 渣男， 你会发现、 嗯、 对，你会发现真的是已经少了很多了，而且他们的立场专门还专门往这个正的方面来拉， 是吗？ 但文章这一部分呢，确实是之前有用过很多比较极端的词，像什么大仇已报啊什么之类的词对，所以往黄海波 这个就很奇特哈。你说这个黄海波他其实在角色里面，给大家印象跟文章可能也差不太多，都是什么国民好丈夫之类的，是吧？ 对， 但为什么会 比较那个更 比较 憨厚一些，是吧？ 对， 更 憨厚一些，是吧？ 是。 哎，我有一个好奇哈，就是你上咱们在娱乐节目里面看到的，会关心你说他的这个剧组啊，他以前拍戏的跟他合作过的一些人会什么样的反应？ 对， 当时文章那事儿出来之后。一般哈、啊，同行就是会拒谈，就不想卷入这个事儿进去嘛。 对。 然后呢，你会发现黄海波他的那个剧组叫什么什么爱情啊，就是 一场奋不顾身 的爱情。对，就是那个东西。他们那个剧组还专门又发了一个稿子， 说不会换男主角。 对，他说我们要力挺到底。他说黄海波是我们经过这个千挑万选，是最适合我们这个剧的男主角。我们似乎是原谅他，谁都不会犯个错啊什么的。这个大家不应该一直盯着人家过去那个错误要往前看，类似这种意思啊。哎、你马上就想起来杜文泽那个事儿，当时他不是也拍了几个电影吗？有一个叫《放手爱》的那个电影吧。好，结果被网友在大陆骂了结果那个剧组我觉得实在是太落井下石了。他说的什么？ 他说最新的那个剧也是的呀，对不对？ 就杜文泽啊。 对啊，就好像 就把人家从那个海报上给抠下来啊，就那个样子抠下来。主要是他那个措辞就该让人看得非常难受。他说 觉得他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对他的言论也表示非常的愤慨。他说 站对了吧， 我们用了这样一个没有艺德的演员是非常不对的。 哎呦， 讲了一大堆，你觉得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仁义道德， 可 一点都没义气， 稍微有一点那个不同， 是 因为杜文泽感觉引起公愤，就是他是一群人对面 对 但这 个黄海波他是一个私人问题，说实话。 对，其实而且黄海波这件事情吧，你像文章他的性质更严重一点， 嗯， 他已经开始要破坏到整个家庭了。 他已经结婚了， 对，而且第二个女儿刚出生就爆出这样一个事儿，你说，对不对？再加上马伊琍在娱乐圈当中本来最开始就要比文章要资深，所以最开始他们结婚，大家都觉得是马伊琍在带文章。这下你像文章本来一个新好男人的形象，结果因为这么一个事儿弄的，感觉就是 哎。但是黄海波，你说他在圈里面人缘很好哈， 嗯， 但为什么又有一种传言说他这次是被人害呢？那人缘好，他怎么被人害呢？ 其实娱乐圈这些事儿真的是名不举官不究，你知道吗？这可能第一是大家真的很关心娱乐圈的人， 嗯， 再加上因为黄海波之前不是这次也爆出之前就有这样的行为， 嗯， 为什么这次就被出了这样一次的一个事儿呢？就是也有 他之前有过， 这不是调查说这不是第一次了吗？ 对啊，所以才被收容教养， 啊，我太不关心他了。 这，所以他在你想他前几次可能 否则15天就出来了，现在还要多判6个月。 哎呀，他太不把他的女粉丝放在眼里了。 没当个事儿，觉得跟平常可能也就一样，没想到可能就中间会是有人打了 一些。按照那个宫斗剧的发展， 宫斗剧 谁上位了，就是在他之后上位了，最有可嫌疑的可能性啊。 哎，你知道最近他这个新闻又重新火了吗？本来说5月份发生的事儿，其实过去挺久了，但是最近的一个是他那个就是涉嫌卖淫嫖娼的那个女孩 刘某， 刘某 ，她的妈妈又突然之间就上媒体上说，之前不是说她女儿是什么人妖啊，什么变性 啊， 她好像特别气不过，然后呢就跟媒体说了很多大实话。她说我们这个女儿啊，出生的时候呢身体畸形，她20多年呢都在别人当中的冷嘲热讽当中过去，就是好像说她一出生的时候那个什么，就某些器官啊会异于常人，就在她爷爷家看来就是认定了这是个孙子，然后后来长了20多岁之后呢，就给他动了一个手术，就从孙子变成了孙女儿。最受打击的是爷爷，但是他妈妈就没想到，哎，怎么成了孙女儿之后，他就走上了这么一条道儿。好，这个是你涛涛，你在节目里没讲过吗？ 就是关于他是否是变性人这个话题，我还真没有深入的去探讨。 是吗？ 今天可以探讨一下。 哎，没有，今天三 D 话题们咱们还是严肃一点，严肃一点在于哪儿呢？就是 那个娱乐大王牌可以探讨一下。 哎，黄海波他被这个收容教育，说要半年6个月， 因为理论上5月15号那个16号的时候会送到拘留所嘛，所以到31号就应该是期满。放了，但是发现他没有放，然后后来这个刘某某的妈妈就是通过就是跟他那儿了解到，这两个人啊，刘某某和黄海波都被收容教育6个月，就是说要到下半年才能见到他们出来。 嗯，所以剧组要拖到下半年才继续开工。 太惨了，我觉得。 所以那个剧组不是说不等他了吗？ 等他呀， 没办法开了，他们说。 整个就暂停，就一直 等 他， 他们那个微博上正式这么回应的，我觉得这个是唯一的正能量。这个新闻里面他说，剧组自始至终都认为黄海波是本剧男主角的最佳人选，因此不会有更换仪式，正如本剧讲述的故事一样。 嗯， 每个人都会有弱点，都会犯错误， 哎， 但只要有勇气面对去修正，都会有成长，相信黄海波也是如此。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危机公关 的，这公关是比较高段位的。 首先我们站到黄海波的这个立场上来说啊，他为什么可能是人缘好，所以整个剧组没有说要换男主角。 嗯， 还有一点呢，最新我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剧组说虽然最近呢有说这个可能会换，然后他但是说拍戏的改剧本各方面的话，他们说他们在柬埔寨拍摄的最难度最大的一部分已经拍摄完毕了，所以接下来也不考虑就是要换，对剧组的影响并不大。 就等半年。 所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的话，如果剧组选择换人，就等于说前面三分之二重拍，这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赔偿是更大的。 就是。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说，我们力撑你，哎，又表现出我们态度很这个。就心胸很宽广，你知道吗？就弄出了这样一个事儿，会让大家觉得， 那这个， 哎，这个剧组很不错。 你从公关角度上来说哈，这也是非常成功的，就是跟我们之前你看到的什么杜文泽啊，类似于乱七八糟的这种类似的事件出来， 对，没错， 这个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风度啊，也是一种智慧。 对， 你看到他的一种比较大气和淡定的感觉。哎，倒是我们等一会儿要重点聊到的收容教育，这个确实也是比较罕见的。那对于一个艺人来说，你收容教育有这么6个月的历 止的话，你也不知道他真的出去之后，这对于他的将来的艺术生命意味着什么。当然你从这个法理基础上也确实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议。那看到有些门户网站啊，包括一些这个报纸，他们都会在几天的评论栏目当中会重点讨论这个收容教育跟以前的这个已经废止了的劳动教养制度，包括之前的收容遣送制度，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存在的这个相似之处。我们等会儿会请教一位法学方面的专家。三零快新闻稍后回来。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涛涛。 好，娱乐教主涛涛。哎，黄海波说到这个收容教育哈，现在呢有一些人就觉得呢它根本就是不合法，就是你在法律层面上来说它是有很大的争议性。 是。 而且呢你说是嫖娼，其实你跟其他的犯罪就好比跟高晓松相比吧，他当时酒驾你好歹还是会撞人啊，会给别人的这个人身安全造成危害。但是你说嫖娼，我可以说是两个人的事儿吗？ 就是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那种感觉。 就但是你从这个法律要承担的后果上来说，它其实是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分的。 对，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在这个后果上来说，你就不能让这些卖淫嫖娼的人他要承担现在所谓收容教育的这么大的一个惩罚。而且法理上有说什么一罪不能两罚，当然有人说因为收容教育它不是惩罚，它只是一种教育啊，很多的争议。 对，这个我们接下来 好，我们对马上要听到的是同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金泽刚，听听他是怎么样来分析这个问题的。 这个收容教育我觉得我们国家一直都是有规定的啊，这个最近批评的声音很多。其实我个人倒是有自己的看法。首先呢，这个卖淫嫖娼在任何社会啊，任何文明体里面都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只不过黄海波呢是作为一个名人，作为名人，民众对他这个社会对他这个道德的要求啊相对来说肯定要高一些，正好出在他这个身上。如果是个普通人被收容教育，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只不过是轮到黄海波都被大家知道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还有这样一种制度啊，好像不是很公平一样啊。这个我觉得这种观念要应该纠正，就是即使是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国家除非是有特别规定的地方啊，特别允许的地方，卖淫嫖娼还是普遍被禁止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道德的基本的一个底线吧啊。作为普遍来看啊，我们国家这个对这个卖淫嫖娼的规定，其实这个收容教育办法虽然在1993年制定，到现在一直是没有废除的。我认为它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我们国家在扫黄这一块一直是坚持的，它专门是一种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一个收容教育办法。所以我认为这种针对性很强的这个办法，在至今这个社会大环境之下，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适用还是需要的，这是我一个总的看法。那么其次呢，根据这个办法，有些人办法说得很清楚，有些人比如说这个年龄不满14周岁的是吧，患有性病以外的其他的一些急性传染病，这样一些情形啊，当然还有啊，是可以啊，这个不纳入这其中来的。其他的人都是可以依据卖淫嫖娼人员的这个这种收容教育的作为对象来处理的。就是法律在这一块的对象是很清楚的。那么这里就存在几个什么问题呢？这里大家争论了几个什么问题呢？一个就是说，这个办法制定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有效？是不是跟其他的有关的法律或者上位法发生冲突？ 是， 这是一个很多人都认为的，比如说跟立法法， 啊，包括原来他的这个一个我们国家有关卖淫嫖娼的一个处罚卖淫嫖娼的一个决定啊，是不是已经不适用了之后，这个东西啊，或者说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法规是不是需要取消掉啊？我个人认为从立法的原理上是有一定的冲突，但是一个法律法规制定以后没有被取消，它就应该得到执行，这是法治社会我认为也是要坚持的一个原则。它毕竟没有失效，所以它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继续使用下去。刚才我也说了，为什么它要使用，是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下，我们需要这样对这样一批人实施收容教育。那么第二个，我在这里还想强调一点啊，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误解，好像他剥夺了什么被收容教育人的人身自由，是吧？ 嗯， 很多人都这样讲， 限制人身自由。 对，限制人身自由。我认为这一点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我们这个收容教育办法说得很清楚，它不是一种惩罚，它是收容教育，他就让这样一些卖淫嫖娼的人员改邪归正，它是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你说它是不是一种惩罚呢？我认为它不是一种，它不是一种制裁措施。从我们这个办法本身规定，它不是说去惩罚这样的人，而是把他们集中到一起，要教会他们重新啊做一些正当的事情，或者学会一些适当的手艺，或者改掉他的恶习。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啊。 嗯， 这个问题我本人不赞同它是一种惩罚措施。 嗯， 当然它也确实是从这个办法的规定来看，它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的限制，不是你说进去之后随便都能够回家，是吧？随时都能够接受其他的这个家里的人的来访，那是有一定的限制。那这个限制本身是为了教育啊，是不是改让他这个改掉这个恶习啊？第三点，我觉得需要说的是，为什么针对黄海波一定要采取这样一个措施，和那个刘某某啊？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跟他的身份有关吗？ 我认为跟身份关系是次要的，我认为主要还是取决于嫖娼卖淫人的行为程度、 性质问题。 程度，他、 嗯， 你看这个，至少报道媒体的报道是这样的啊，说黄海波不是第一次，所以网上很多说啊，一次嫖娼的黄海波就被搞了这么重的这个一个处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你看这个媒体报道啊，说看上去很老实的这么一个人，实际上他经常什么找这些外围女，是吧？好多外围女说他已经找过他3次，而且他住在那个宾馆什么什么，那个宾馆里面好像出事也不是偶然的，很可能他在那宾馆里面不是第一次。因此我们国家这个公安机关处理这类行为，我觉得也是调查研究过的，就针对你这个人本身性质是不是恶劣，情节是不是很重。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针对这种多次有这种恶习的人进行收容教育仍然是必要的啊，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不赞同一味的来批评这个收容教育。当然从长远来看，收容教育制度怎么完善啊，怎么完善好，怎么能够避免选择性执法，这值得研究。 好， 这值得研究。 从这个法理的角度来看，有一个这样的规定吗？一事不二罚这样的原则。那有人就觉得说，这个是不是跟他这个行政处罚的15天和这个半个月有一个重叠的迹象？ 我回答了你的问题，实际上其中有一点我谈到了，一事不二罚是两者都是处罚，而现在呢，他前者15天是自然拘留，这是一个处罚，后面是收容教育他，不是处罚他。 嗯， 不是一种制裁措施，我刚才已经强调过了。 嗯，好， 是国家针对这种人，让他改邪归正啊，帮助他改邪归正，同时也是一种维护社会秩序，不能让他再去犯这种事情。是这么个意义上来理解，我想。 嗯，好，那这个黄海波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跟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的收容遣送这样的一个事件，您觉得有可比性吗？ 我觉得应该说，当年这个事情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好像也是比较热烈的探讨了这个问题。我感觉当时的感觉和现在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嗯，为什么呢？ 可能这里面也有两个问题，我觉得值得强调。一个，这两件事情应该说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那个孙志刚当时是因为收容犬舍，因为收容犬舍的管理呀、啊，它这个范围啊太泛，实施起来太乱。而我们现在的这个收容教育呢，针对黄海波这个收容教育呢，主要是针对卖淫嫖娼人员，它非常集中，证据缺处。而那个收容遣送制度呢，可以说没有什么，哪怕没干什么坏事，也可能最后落到一个不好的这个结果，所以就出现了一些，应该说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做法。这是一个不同。另外一个，我觉得孙志刚只是一个普通的人，黄海波是一个名人，名人应该有更做道德的楷模。这个在我们国家，我一直强调，你是一个名人，人们捧着你的时候，吹你的时候，你很享受。但是一旦你出了负面效应，人们批评你的时候，你就不要拿着什么隐私权来做挡箭牌。 但是道德的一个谴责跟这个法律上的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吗？ 那你说很多很多道德是没有必然联系，但是道德跟法律是有联系的呀。你不能说法律不讲道德吧。 嗯， 事实上很多我们国家很多罪，比如说虐待老人呐、啊，是吧？这个重婚呐、啊，它首先一个道德问题。当然，我不是说他，如果是仅仅是他不做道德的榜样，我们就自然拘留他，那我倒不是这样的啊。他嫖娼卖淫行为，实际上是涉及违法，处罚的是涉及到违法，倒不是道德问题。处罚的是针对他的这个卖淫嫖娼的违法行为啊，这是针对这一个，倒不是说他这个道德榜样，只是说他这个道德榜样确实是让人们这样传来传去，造成了非常不好的社会影响。 好， 可能对处罚有一定的心理上的一种影响吧，我想。 嗯，好，最后问到您关于这个收容教育，您觉得在这个黄海波收容教育了之后啊，这样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可以在社会上引起一个正面的影响和反应吗？ 我觉得有正面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收容教育制度呢，目前我持肯定的态度，但是从长远来看，这项制度需要完善，需要这个是不是一定取消，我倒觉得目前来看还不太可能。 嗯，您觉得完善的点在哪儿？ 我觉得完善点主要是怎么样能够规范，能够具体化这种什么样的，达到什么样的情况下要收容教育多久？有的人要收容教育，有的人不一定，各个卖淫嫖娼的人都要收容教育，还是要把收容教育的标准？我看了一下这个收容教育办法，这个标准是不是很具体？要使公安机关。是全国的公安机关在扫房打灰的过程中啊，处理这种卖淫嫖娼案件，达到一种普遍的一种公平正义，我觉得这个倒是公安机关以后可以进一步完善的。 好，刚才你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同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金泽刚。嗯，当然金泽刚的这个言论哈，也可以说只是一家之言。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恐怕是对于收容教育这个法理基础不完善，或者说有更多漏洞和你在执行上面存在问题的这些争议当中。好，三立化新闻，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来讨论到底收容教育它的争议性在什么方面。 U Radio News and Music U Radio 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涛涛。 好，说到这个法律层面上的理解，可能先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收容 教 育制度。 嗯， 它的目的原来是专门来针对这个嫖娼卖淫活动。 嗯， 91年的时候，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个规定，那么这规定叫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间有这么一条，说卖淫嫖娼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的规定处罚，对卖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间是6个月到2年。涛涛，你笑什么？你觉得这6个月到2年也改不了什么恶习，只会积习？ 就是我觉得这就 是 一个洗脑的过程嘛，就一直告诉你说这个不是，这个是不好的事儿，这个是不好的事儿、嗯。 然后你出来之后，你就难道真的能杜绝他以后不再犯吗？ 我觉得这根本就是违反人性。 对呀、 啊，你说六个月再两年， 六个月已经是一个最低的量刑了，是六个月到两 年。我刚开始还以为，对啊，他写六个月到两年，我以为六个月对黄海波来说已经算长的了，这个才是一个刚起步，好吧？ 对一个演艺界人士来说，我觉得演艺生涯会遭受到非常大的打击吧。 好，刚才金教授他的一个论点在于说，一是不二法。本来是大家觉得是违反了这个原则，因为你首先是进行过拘留、拘留之后又把人家是把他拿到去这个收容教育，那已经是违反这个一事不二法的原则。但是很多人就像金教授认为的，收容教育它不是行政处罚，它只是让你改邪归正、相当于是吧， 就是他的落脚点在教育这两个字上、他的意思是说我在感化你，或者是让你的思想有所转变但是我觉得收容这两个字不是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自由吗？ 嗯，没错，他问题就在于他其实就是对于人身自由一个强制性的限制，尽管它暂时性、可它六个月它也就是强制性了。 对， 那你不管是从这个绝对的来说还是相对来说，它都是一种对于自由程度的侵犯。那虽然说收容教育它这种期限，它也有人也觉得就也就六个月嘛，但它在很多人认为它已经是称得上是一种处罚。所以呢收容教育制度它呢被人归结为一个结论，就是说呢它有明显的惩戒性和行政处罚性，但是呢在行政拘留之后又处以收容教育，也就涉嫌违背了一事不二法的行政法原则。这个是来自于腾讯今日话题，我看到他们这个话题在出来之后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在那儿讨论。可能问题还在于他的，刚才燕婷也问到，就是收容教育和这个劳动教养之间它会不会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就包括跟孙志刚事件当时的收容遣返制度。你如果从这个人身自由方面它跟劳教制度分析起来它是一样的， 对， 但是呢它的程序方面可能又会有一点点区别，就是收容教育它的主管机关是公安部，审批机关呢是县级的公安机关。就是你如果对县级的公安机关做出了收容教育决定不服，你可以呢向上一级的公安机关申请复议，你对复议决定不服的，你才可以依照规定向这个人民法院再提起诉讼。就实际上说明什么呢？收容教育它仍然都是公安机关，它又是当裁判员，它又是当运动员，和其实你和宪法的精神也是相违背。其实你跟之前、 这个、就比较模糊了，会在处理上面。 所以呢它跟劳动教养制度一样，它都是以这个行政机关的名义，用这个行政的程序它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还能想到类似的就是戒毒所、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类似， 少管所啊、其实都是像类似的。 对，小劳教、 小劳教。所以问题在于它可以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之内把你圈起来，但是你是不是说我经过六个月两年的所谓的教育，我整个都能改头换面呢？而且你像他犯的那种罪，卖淫嫖娼，我就很好奇，你说在娱乐圈的人、他会在性方面的需求就长期是属于有饥渴的状态还是怎样？ 这跟娱乐圈不娱乐圈，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娱乐圈 没有 太大 关 系吗？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 不是很多人支持他的时候他就说他没有那个， 他又没有破坏人家庭，人家还给了钱对吧。 哎，你知道那天咱们台里面不是也是号称跟娱乐圈人这个交往过密的，说哎，其实我手里还有一打名单我跟你说也不单是黄海波一个圈内的男明星是干着妙音嫖娼的活。因为你知道当时微博有一条挺热门的是什么吧，就是海波你太不把我们粉丝放在心上了、 哦、对对对， 你有什么需求跟我们粉丝说一声不就完了吗？哎，后来那个朋友还说，他说不仅仅是黄海波一个人，他说我这儿有一沓名单，你想要说谁调查谁吧，我可以全部告诉你，套到你有内幕吗？ 这个基本上是，你知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对不对？所以基本上 笑得好诡异。 对，我们经常会看到有说什么男女演员在剧组里拍戏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新闻出来，这都是可能在各个方面他都会出现这样的新闻。不过这一次的事件导致黄海波这件事，我觉得算是一个真的很特例， 很倒霉是吧？ 真的很倒霉。我觉得从各个层面上来说，他相比明星其他的新闻说吸毒啊各方面，他的性质已经算也就算最低的了。但是他得到的惩罚各方面 是最大的 。像目前来说，我觉得影响力是算是很大 的。哎，你说我们的心态也挺有趣的哈。我们说你本来也确实是犯法的，他卖淫嫖娼这事儿。嫖娼吧，他还没有卖淫嫖娼这个事儿他确实是犯法的。那你从这个什么卫生和安全性方面有可能会传播艾滋病啊种种，他会有隐患的。 是 非但好像挺多人他也不给谴责、要不然就是围观看热闹，要不然像我是漠不关心，就完全觉得由他去吧，就跟我也没什么关系，要不然你觉得太可怜了，一定是被谁整了、就没有一个人站在像金泽刚教授那样，你是做一个名人你才被人拥护，同时也要承担 应该也有很多人 摔下来的代价， 因为网上那个屌丝都比较多嘛，所以这个角度不一样 所以咱们都是屌丝角度 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刚刚像这个连线那个专家说的这些话，基本上都是明星出了事儿之后都会这样说。你既然你享受了明星的光环，你就要这个 承担责任。 之前就很少会有人说这样的话 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你首先做一个人，就是你有一些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就是你在享受这些的同时，你当然对自己会有一定的要求。你如果把自己看成确实是一个公众人物，那你在某一些的私生活方面你就得检点。 对， 但是你如果真的是发生了所谓的有可能每个人都会发生的错误之后，该不该就是示众，而且大家你该不该用这么高的一个道德的这个标尺和现在看到收容教育这么大的一个惩罚来对待，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所以在这个收容教育上，它这个教育落脚点在哪里？它这个教育跟我们舆论是不是应该结合起来？为什么他有没有研究过比如说不同的人，像薛蛮子他这个嫖娼之后大家的反应跟这个黄海波嫖娼之后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又是为什么呢？ 很多阴谋论现在包括黄海波的那个事情，有一种阴谋论是说，当时不是全国要反那个什么卖淫嫖娼吗？你从东莞那事儿拉过来之后， 要抓典型， 你是不是在北京也要树立一些典型？那为什么是砸到黄海波的头上？这个确实有人猜测啊，背后有所谓的什么利益链条啊，但似乎到现在也没有爆出来到底是谁干的，是吧？但是当时他是抓了一个现行的， 对，就现在爆出来了，其实。也对这件事情就会把整个的舆论导向就转一下了，所以说大家还是希望以他作为一个典型来说的话，所以接下来就不要再深挖了，你知道吗？就有点这种概念。 黄海波有点撞枪口这样的意味，因为以前这个收容教育啊，我们就既然在讨论他的这个争议点，也就是他在执行的上面有一个模糊的，就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可以，那就说他是严重，他就严重了；说他不严重，就不严重了。比方说以前有一些官员，他们在这个集体的一个卖淫嫖娼嫖娼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为什么只有十几天就放了呢？那这跟这个收容教育为什么这个量刑就不一样呢？它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不同，现在收容教育才被讨论。跟之前孙志刚这个事情还是有一些差别吧。 这两天在网上有几篇的文章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哈，尤其是陈有希律师，他呢就发了一些长文，并且是引经据典，就包括你从理论层面上来说，这个收容教育制度它是怎么样来的，它现在在实际过程当中它能已经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就将来如果是改的话要怎么改。刚才燕婷讲的说孙志刚你是推倒了这个收容遣送制度，唐慧你是终止了劳动教养制度，现在一个所谓的黄海波事件 能不能把这个 松一松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能算是一个层面上的事情了。 对，因为我之前也看过有些人做比较，把这个劳教制度比作是树根，然后说呢就把这个收养这个就叫做是树叶。你看树根都拔起来了，所以这树叶什么时候倒，现在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点，就觉得它现在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东西了。 如果黄海波他是一个普通人，就不是名人身份，还有可能。而且你要在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的话，你要有付出非常沉重的自由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才有可能。但现在很多人都是抱着一种戏谑的和娱乐心态的话，我被觉得非常几乎没有可能去松动这种深层次那么严肃的问题。当时我们就非常好奇，你说作为一个娱乐人物，作为一个这个演艺明星，他的将来的演艺道路会因此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就能不能跟这个李代沫啊，还有之前什么罗琦啊，咱们一起来扒一扒啊？涛涛听你的。好，三立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涛涛。 哎，你说到这些所谓陷入丑闻的明星哈，其实有的人他复出之后，有可能会把这些丑闻，就过去不堪的往事，他会变成他的资本和财富。你想的罗琦 真的是， 还有萧书慎呢，最近萧书慎最近复出了，你知道吗？ 好久没见， 而且 这转身一变变成一个励志女神，你知道吗？ 对呀、啊，就讲到她真的是判刑入狱，好像有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她就在媒体上现在就讲，她说我在那个监狱里面，因为我是公众人物，所以呢，他们就很多人来看我，就是看看我的这个胸啊是不是真的，然后我的鼻子里面隆过，我的身材哪好哪不好，就在指指点点。她说我是一个人呢，我就这样被人盯着看，我非常不自在。她说你有没有把我当人看？然后我就看到媒体就把他讲的这些话抽出几个字来当标题，你就觉得哇，原来这些往事你是可以现在把它拿回来，是当做噱头， 那高 宣传的加砝码的。 高晓松也是啊，他入狱以后反而变成一个励志的，当然 反而会请去拍那些公益的什么酒驾的广告。 我觉得励志这个词很快就要毁掉了。 现在已经毁掉了，就是励志这个东西已经会大家觉得它的这个成分已经越来越低了。包括很多你像我们刚才提到娱乐圈的那些虽然跌倒过但是又站起来的人，而且是站得越来越稳。 比如说还有谁？ 刚才你说过罗琦， 对对， 还有、这个、 罗琦，我很喜欢，其实 对不对？罗琦， 现在因为我他出就是再次在那个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不知道他之前有这样的前科，我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 很传奇，人生经历很传奇、 啊，很敬佩他。 我觉得这个中间一定要取决于这个艺人他是不是真的有实力。如果你出来你没有作品，你还是靠你过去的那些往事来贩卖的话，我觉得你会遭受更多的不屑和嘲讽吧。 天时地利人和，因为罗琦在这个节骨点上，首先他有实力，再加上之前很多人可能慢慢的淡出记忆，就觉得他之前那些事儿不太知道，再加上他出来这段时间他是怀孕的，所以你知道中国人的心里就是对一个孕妇或者对这个老弱病残都是抱有一种同情心，所以在看他任何事情上的时候都会用这种角度来看，所以他一下正面形象一下就树立起来了。对，这是罗琦，然后之后像满文军又也想通过之前的一些比赛， 好像 但是他就没火 哎。对， 但是他有痛改前非，你知道吗？ 他怎么个痛改前非？ 就是我访问满文军的时候，满文军我谈到了吸毒这些事，而且他不是必谈，他是可以谈， 他是很想谈吧？ 他是很想谈，他 想借这个来谈， 他是很真诚的告诉你他是怎么走过来的。 他有多真诚啊？你怎么感受到他的真诚啊？ 就基本上你只要提到这吸毒两个字，他能把他整个的心路历程全部抛给你，就是你不想问到的他也要告诉你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之前很多人会避谈说、哦、我们就不谈这个了，就把这段历史就慢慢的就这么盖过去就好了、他不是，他要告诉你说我可以面对，我可以很正面的说， 这都已经是一个套路了。 哎，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成为他们的人生经历中的一个波幅，上下起伏的，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大家就觉得精彩，才会成为现在炒作 对象。但是你现在多了之后，你就会对这些东西，这些所谓的一些低谷的经历，你会抱着怀疑的态度。你就像满文军的，如果真的像你刚才说的啊，就是我没问你，你就滔滔不绝要跟我讲，你是不是自己本来是被别人已经是说好的，你必须要拿这些东西。 就你感觉突然在我这里面穿插你要传达的东西。 对啊，他其实就是想，可能你说正能量也好，什么励志也好，他是之前已经是算计好在里面，就背后更多的你是公关或者团队的运作，他真的是发自内心让你感受到真诚吗？我就非常怀疑。 但是至少在谈话当中，我能感受到他的确把姿态放得非常低。 他也没什么资本， 不能说他之前有没有设计过，但是他确实就是。 哎，你有记得什么细节吗？就是讲到，觉得这个事儿还挺 细节，包括他 感人的。 就是我跟他接触的时候，已经没觉得他是一个明星了。他可能甚至他把去采访他的人的位置放得更高。我记得是，比如说我们当时在他的房间只有一个座位，他会让我坐，他自己搬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然后是，而且 在哪里啊？当时 就在他那个录制的房间， 就是《好声音》还是什么？ 我是歌手的那个、 哦、 他的房间， 嗯， 然后他所有的工作人员坐在旁边，就这样，就是很毕恭毕敬的跟你说，那时候就觉得他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孩，然后很诚恳的去承认错误，你懂吗？ 哎，那李代沫呢？李代沫是什么情况？当时 李代沫纯属自己作嘛。李代沫这件事情就是第一就是树大招风，因为太红了，然后再加上前期他可能在一些方面已经有一些，就是他这个人做事，你知道，一下窜红的人，他不太会顾及到很多的。 他是什么性格的人？平常？和生活习惯啊，生活习惯这方面我们知道， 我觉得其实 他 有一些嚣张跋扈在里面。 哦，是吗？ 所以为什么 是红了以后还是红之前？ 应该是红了以后，红了之前怎么嚣张跋扈吗？ 对，有的人的个性也是这样。 对，他个性里面可能就有这方面的因素，所以最后导致自己就一下摔得很惨。对，基本上他也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我觉得李代 就已经判死刑了， 因为李代沫不像前两者，前两者在 罗琦也吸过毒的呀。 罗琦吸过毒，但是罗琦 打的根基稳一点， 他们给他定义为就是摇滚的传奇。 嗯， 他 就是实力更强。 对，但李代沫在刚开 始还没站 稳呢，对，没站稳就已经摔下去了。你觉得你还能起来吗？李代沫基本上是毁了， 自毁前程。 那你觉得这次黄海波呢？ 黄海波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倒不至于会毁他太多。 嗯， 因为首先他整个事情这个大家对他的观点已经是没有太多很尖锐的东西了，再加上时间这个东西，中国的娱乐圈对于明星所做的任何事情的包容度已经越来越高。其实你反观到国际社会上，你像国际像美国像欧美，什么吸个毒，卖个淫嫖个娼，根本没事儿，对不对？ 人家可能还觉得接地气儿， 对，马上就回来了。你说哪个明星没有这点事儿，对不对？ 说不定明星还觉得这是我值得炫耀的一个版面呢。 对，所以后来大家觉得说，在国内的这个百姓的接受度上面是越来越高。 嗯， 所以黄海波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半年之后再复出，然后再诚恳一点的做一些回应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对他个人是不构成太大的一些影响。 而且可能他也不是什么偶像派， 对， 就如果你真的是以完全是为了俘获那种年轻的脑残粉女粉丝的那种心的话， 我再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他在这个剧中再演一个好女婿或者是好丈夫的话，这时候你已经知道他有这个事儿了，当时你都知道他是演的，对不对？很多人心里就是说，好，我都知道你是个坏人，那我再看看你演好人你能演得多好，就是这种感觉。 抱着这种心态， 说不定以后针对他的剧本也会写出来啊，就是一个悔改的，就像今天现在在等他那个剧组是一样的。 哎，那这就绝对火 了，借此而炒作啊。 对， 哎，其实我看明星哈，我就是觉得，我就听你唱的歌，我看你演的戏就好了，你戏外是什么，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你觉得现在那种人， 那你看 像我这种心态， 你能宅得这么干净吗？比如说这个人已经做到十恶不赦，但是他唱歌特别好听，你就还是喜欢他吗？ 你没 有这种吗？有真的十恶不赦的人他敢出来唱歌吗？ 我是举个极端的例子。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你在这个剧中看到特别好特别好的角色，他基本上一下戏就跟你想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尽量避免我喜欢的那个剧的就是幕后花絮， 你不希望去了解任何 他 戏外的东西。 对，一定会让你失望的，基本上。 哎，好了，说了这么多，其实有的时候明星他需要自我保护， 对， 就是粉丝他也需要自我保护。 是， 大家要能够分清啊，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假象。那当然黄海波先生也非常不幸，当然你可以说你必须为你的错误承担相应的责任， 是， 可是出来之后要怎么办呢？我们还是从这个善良的角度出发哈，希望他以后能够重新振作。 好 励志啊。好 正能 量啊。好，非常感谢今天各位收听三立化新闻，也谢谢涛涛做客我们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涛涛。 拜拜。